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29日，立法会三读通过三隧分流条例草案，首阶段8月2日实施。 屋宇署指与律政司研究沙中线案判刑，考虑应否上诉。 政府公布第四批认可非本地院校医学资格名单。 菲律宾警方救出2700多人，怀疑被骗到当地进行网上诈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早晨。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三隧分流啊，源于就系西隧经营权咧喺今年8月就会届满噶啦，8月2日政府就会收翻西隧。寻日喺立法会咧就系三读通过咗三隧分流嘅条例草案啦，采用政府提出嘅633方案喺第一阶段，即系西隧嘅私家车收费60元，东隧同埋红隧咧就系上调到30元。咁而家嘅收费点咧？西隧就系75元嘅，去到新收费就60元啦。东隧同红隧分别就系由25元同20元。就是划一去到30元嘅，你点睇呢一个嘅方案呢？喺第一阶段嘅咁，去到年底嘅政府预咧就系年底之前啊，三隧就会落实呢个不同时段、不同收费嘅方案嘅。就非繁忙時間咧，劃一私家車收費咧，都係20元咁樣嘅咁。另外，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都有提到修正案，不過就被否決嘅。佢嘅修正案嘅重點咧，其中就係話建議紅隧同埋西隧咧，將的士同埋商用車嗰個嘅收費係一律下調至20元嘅咁。咁佢其中一個點提到就係話，的士業界都擔心啦，如果私家車嘅隧道收費是低過的士的話，因為有些時段的確會是這樣的，就變相鼓勵了市民坐白牌車，影響到業界生計等等的。請另一位嘉賓跟我們講一下立法會2023年行車隧道政府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陳恆斌。早晨。 早晨，你好 Norman。 早晨。 早晨陳恆斌，剛才講到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預年底之前會有第二階段，你覺得兩階段對於在三隧方面的分流的效果分別會是怎樣呢？ 第一階段呢收633本身就對於分流的效果是不明顯的，咁所以政府當初提出633的時候呢，又沒有給過不同時間不同收費的方案出來呢，我們那時都是很有保留的。咁後嚟政府就話應承有個時間表、有路線圖咧，去實施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咁所以我哋就即係覺得都可行啊，因為633咧就西隧希望保持一個比較高嘅收費啦，但係全日都係咁高咧，咁有啲唔公平啦。咁所以我哋嗰時就覺得即係西隧嘅市民都難接受啊。咁後嚟佢都話有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咁我哋就覺得都可以繼續推啦。 所以你是支持的政府的方案是？ 是，没错没错。 咁昨日亦都有倾到关于易志明嗰个提出的修正案，他就建议最主要其实影响到第二阶段的，就是的士和商用车就由分别划一三条隧道收费25元和50元呢，就调低到用红隧和西隧呢就是收20元的咁。咁最终修正案都是被否决了，你自己个睇法是点㗎？你是不是都不支持㗎？ 本身易志明的議案呢在法案委員會的時候是有討論過的，他的方案呢就是三條隧道劃一在營業運車那方面呢就收20元的，咁本身個概念都好嘅，即係對於營運車嚟講有幫助啦，令到佢哋個營運成本係降低咗嘅。咁但係因為我哋立法會有個規矩呢，就要經大主席去審批，咁大主席呢就根據個議事規則去審批嘅。咁經過主席去判斷呢，就係東隧呢大主席唔可以即係批俾佢去做呢個修正，咁變成呢佢就東隧呢冇辦法減，咁西隧同埋紅隧呢就可以減。咁原先不同時間不同收費對於營運車嗰方面呢都係希望劃一收費，令到佢哋呢 是按自己的距離去選擇隧道，就不需要因為價錢呢而接埋一兩條隧道，咁令到那兩條隧道可能比較擠塞。咁所以呢如果是紅隧和西隧是收平啲，咁啲車呢面上就可能會多咗選擇紅隧和西隧啦。咁東隧嗰方面又收咁高啦，咁就同呢條法案原意呢係有相違背嘅。咁易志明議員佢自己喺發言嘅時候，佢都話即係其實佢都認為個方案係有啲不足不滿足嘅或者叫不足啦。咁但係因為大主席咁樣判呢就冇辦法。咁由於呢個方案做咗之後呢，的確係會令到另外嗰兩條隧道呢係添咗一啲變數，咁所以我哋呢就唔支持佢嘅方案。 我見易志明都形容係一個不完整嘅修訂啦，因為經過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唔批准調低東隧收費嗰個修正案。咁即係話，如果係東隧都可以獲批啦，係調整埋去到係即係20蚊嘅劃一收費的士同埋商用車，其實你哋理論上係可以覺得支持嘅，係咪咧？ 如果係整體上用一個劃一條線大家都降嘅話咧，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嘅議員咧都可以接受嘅。不過就係因為佢有呢一個差異咧，咁令到我哋大部分議員都冇辦法去支持咯。 但你又同唔同意易志明？我見佢提出修正案嗰陣都有提到唔同嘅點啦，包括就係話而家部分小巴或者校巴咧用紅隧過海咧，都係講緊10蚊嘅啫，一加加到50蚊，對佢哋成本大增啦。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佢覺得應該要劃一呢啲商用車要降到去20蚊啦？另外仲有一個原因嘅就係話，佢話唔同時段、唔同收費階段咧，私家車喺非繁忙時間咧，最低其實講緊即係譬如夜晚去到第二日清晨嗰陣咧，係講緊20蚊嘅啫咁。咁但係的士因為劃一收費嘛，都係收25蚊嘅，咁啊變相好似私家車過海。海仲平过的士咁样，喺一啲非繁忙时段，会唔会鼓励咗市民系坐白牌车咧？咁点睇佢呢两点咧？又 嗱呢样嘢咧，喺我哋法案委员会阶段咧，亦都有讨论到啦。咁我哋都话即系个收费倒挂啦，变成私家车仲平过的士同埋营运车咁样。咁政府咧喺倾嘅时候咧，其实就最主要就是日頭在私家車嗰方面咧，嗰個收費提高了，咁佢都接受意見，就夜晚調翻低。咁至於的士嗰方面咧，就由原先佢哋可能唔同嘅隧道，有啲隧道收成幾十蚊，咁就降低到劃一咧係25蚊嘅。咁政府就冇意咧，就將佢進一步再調低。咁至於營運車嗰方面咧，全日收50蚊，的確咧比佢而家行緊紅隧咧係貴咗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平時行開西隧嘅就會降咗啦，因為原先行西隧都有啲係80幾，有啲係成過100蚊嘅，咁有啲200蚊嘅，咁所以呢就整體上平均數嚟講呢都係即係差唔多，即係將個數月隧道嘅平均計呢就差不多，咁、所以我哋都認為呢即係呢、這個方案啦，縱使佢收50蚊都比較高，我哋都呼籲政府呢在三隧分流方案落实了之后，他拿到一定的数据呢，都希望他们是尽快呢对营运车进行一些调整的。 你觉得应该是营运车那里可以调整到多少？就算刚才你讲其中一点，譬如说西隧其实比较来讲，因为划一了50蚊之后，其实可能有些位是降了的，就是对于一些行开西隧的司机来讲。但譬如以校巴来计，可能他们都是定点或者有一些地理上面的规限，未必可能是过往行开西隧真的行开红隧的。对他们来讲就真的成本大增了，会不会这样？ 我昨天在发言的时候呢，我都有提到其实校巴的压力都很大的。因为經歷了疫情啦，咁加上出生率下降啦，咁佢哋營運嗰個狀況咧，其實都係唔理想嘅。咁有唔少營運車啦，譬如話貨車，我哋物流業咧，其實都係受緊好大嘅壓力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喺呢條隧道行咗之後，若果整體嘅環境係理想嘅話咧，咁都希望政府咧係考慮可以做一啲調整啦，譬如話將佢劃一嘅收費降低啦，甚至喺夜間嘅時候，係咪可以同私家車劃一，全部車都20蚊，咁就唔需要咁複雜啦，係嘛？即係跟私家車，你夜晚降價嘅時段，咁就可以全部夜晚做，咁有部分送貨咧，可能會由日頭改做夜晚，咁對於分流其實都有幫助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即係其實呢個三隧分流嘅方案咧，而家都係希望收集數據，跟住咧係一個浮動嘅情況，咁都希望政府咧積極啲去進行調整。 几时可能做呢一类型嘅检讨咧？或者系 嗱，今年咧八月就会实施三隧分流啦，即系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咧就去到年底，用不同时间不同收费。咁相信市民咧要适应不同时间不同收费咧，都系要啲时间嘅，因为成个运作咧对于普罗市民嚟讲都仲系有啲陌生啊。因为而家我哋所有隧道咧，全天候24小时佢都系收咁多钱嘅。咁、 okay. 若果咧将来有啲时段就收平啲，有啲时段收贵啲，大家要时间适应啦。咁所以希望咧，即系政府去做宣传，跟住咧，当大家适应咗啦，嗰啲数据亦都攞得足够啦，可能喺出年或者系差唔多嘅时间咧，就可以希望政府咧争取。可以調整、或者可以檢討。 最後我都想問一點，因為尋日易志明都提到話，政府好強調以效率優先為原則嘅，即係載客量幾多嚟決定嗰個隧道收費啦。佢話如果以呢個原則，小巴收費應該係比的士低，因為小巴載嘅客咧其實係多啲噶嘛。咁而家咧小巴嚟講個隧道費就係收50蚊嘅，的士就反而收25蚊，佢覺得就有違個原則嘅。你同唔同意佢呢個説法咧？ 我相信咧喺个法案里面咧，我哋去倾效率优先嘅时候咧，就系讲紧营运车啊，整体用营运车嚟噶。因为如果你讲载客嘅话，咁货车载客系少嘅，咁但系佢运货啊嘛。大货车好似货柜车咁样，或者系物斗车，同埋一架即系 van 仔咁样，都系有唔同嘅。咁所以咧，整体上都系以营运车嚟作一个分类，即系话将私家车同埋營運車係分開，咁呢種叫做效率優先，咁就唔係話載客多寡去做一個分類咯。 OK， 好啊，好啊，唔該曬陳斌，同你傾到呢度。陳斌係立法會2023年行車隧道政府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請到位嘉賓同我哋都係講緊三隧分流啊，尋日通過嘅呢個方案。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林振聲，你自己點睇政府呢個三隧分流嘅方案咧？你自己尋日嗰個意向係點樣嘅？ 我就琴日就都係支持易志明議員嗰個修正嘅，咁其實大部分即係私家車嗰啲已經討論咗好耐啦，咁我都覺得嘅，即係呢部分都係可以即係可以試行啦，睇下係咪可以改善嗰個交通情況啦。咁不過我哋唯一咧就覺得嗰個商用車咧。雖然佢話西隧其實都係減咗價，咁但係對於東隧亦都有啲係輕微加價。咁另外咧就加得比較個加幅大咧，就係紅隧，因為紅隧嘅商用車咧講緊依家有啲收緊10蚊、15或者係20，咁變咗如果去到50咧，咁嗰個加幅咧就會大增啦。因為我哋睇翻咧，其實亦都係有一啲嘅貨車咧，其實佢係單頭車司機。其實佢同普通職業司機一樣嘅，即係一日都係做即係超過10個鐘啊，自己揸埋架車啊，去接生意啊。如果一日走幾轉紅隧咧，每一轉紅隧都多成30-40蚊咧，咁佢一個月嗰個開支咧就會多咗係成3000蚊嘅。咁呢個對於佢哋嘅收入嚟講，嗰個比例都大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亦都唔係話唔俾政府去加價，即係紅隧，因為佢話紅隧好耐都冇加價，但係嗰個加幅係唔係唔需要去到50蚊，係低一啲嘅價錢咧？咁樣 你自己建議應該係幾多咧？所有商用車係咪都係劃一啦？首先，如果係劃一嘅話，應該降到幾多咧？ 係啊，因為我哋自己就支持易志明嗰個議案，即係劃一去到20蚊啦。咁但係咧就因為嗰、那個嘅修正案咧，就最後主席咧就係、是只係批准咗紅隧同埋西隧，咁中隧咧就係唔批嘅，就係維持翻喺50蚊。咁政府嘅講法咧就話，因為唔係好完整，所以咧就即係、就是、會造成一個好嚴重嘅後果。但係我哋點解最後都係支持易志明呢、這個唔係咁完整嘅一個方案呢？因為我哋覺得呢佢係事實係會影響咗嗰個分流嘅效果，但係呢我就覺得佢整體呢未必係會差過依家嘅，可能都會有少少好轉。因為個原因呢就係、是、其實依家東隧呢都係貴過紅隧一橛嘅，即係話其實依家咧已經係有一啲車咧，佢可以行東隧，但係都會走過嚟紅隧嘅，因為嗰個差額依家講緊東隧有啲都已經收緊50或者38，但係依家紅隧又15啊、20啊，咁你變咗到時如果改咗之後咧，東隧當你真係50， 紅隧二十咧，其實嗰個差額都係差唔多。咁所以原本用開東隧嗰啲咧，佢亦都唔會特登咧就係、是、走翻過嚟紅隧嘅。咁反而最重要咧就係、是、紅隧有啲車咧就一定會過咗去西隧，因為西隧收平咗好多，收二十蚊啊嘛。咁其實整體紅隧嘅壓力咧，商用車呢部分咧可能仲會少咗嘅。所以我哋最終都係支持易志明議員呢個議案啦。 嗯，有唔同議員或者政府嘅關注啦。如果話易志明嗰個議案係通過嘅話，包括有啲咩問題咧？佢譬如鄧家彪有提到就係話因為今次嘅修正案好似你咁講啦，就唔包東隧嘅，淨係紅隧同埋西隧或就調低到去二十蚊嘅啫咁。會唔會令到反而西隧係塞翻咧，影響到一啲住新界西嘅居民咧咁？另外政府都有提到話，東隧嘅收費如果係比紅隧同埋西隧高嘅話，商用車都可能會兜路嘅，亦都即係影響到成個整體嗰個嘅交通啦，增加到一啲業界嘅燃油成本啦，不利呢一個嘅業界營運等等啦咁。點睇呢兩個考慮係咪真係有呢啲咁嘅反效果咧？可能係。 我哋覺得咧，其實有一啲商用車咧，事實上佢係會因為平咧，係選擇紅隧嘅。咁、個問題就係、是，佢呢一刻已經係咁做噶啦。咁你改咗之後，東隧如果係五十，紅隧係二十嘅話咧，都係冇改變到嘅。即係以前用開即係紅隧嗰啲車咧，會繼續用翻紅隧。但係個問題咧，佢就唔會外再吸引一啲用緊東隧嘅車嚟翻紅隧咯，因為依家嗰個差價其實都講緊差唔多三十蚊嘅，咁你將來即係都係五十二十，咁又睇唔到有誘因會吸引更加多原本用開東隧嘅車會用翻紅隧咯，咁 反而影響到個分流效果咯，就會係咪咧？ 係，事實上係會影響咗個分流效果嘅，係會冇咁理想，咁但係咧。紅隧嗰個壓力咧，可能相對喺商用車部分咧，亦都會略為減少，因為始終會有一部分紅隧嘅車咧，會過咗去西隧啊嘛。 政府亦都頭先我提到嗰一點，就係話即係業界其實好歡迎一個劃一收費嘅原則嘅。咁但係如果易志明嗰個修正案係通過嘅話，就會背道而馳啦，亦都可能令到業界會兜路揀一啲比較平嘅隧道，譬如頭先講話紅隧啊、西隧咁樣啦。會唔會反而有呢一個情況，或者有啲問題出現咧？ 我諗咧就商用車嗰部分咧，其實即係佔嗰個比例咧都唔係最多嘅，當係即係輕型貨車都係 14% 啦。咁其實整體如果私家車嗰部分六成係佢嗰個分流已經做得好好嘅話咧，商用車咧呢個應該基本咧就唔會有太大嘅影響對於整體嚟講。咁同埋我哋最主要咧就係想反映一樣嘢，其實因為上年咧政府就講主要就係去改嗰個私家車嘅收費，其他嘅車係維持不變。但係突然之間咧，今年三月咧就話商用車係劃一收五十蚊。咁我哋又覺得係唔係喺嗰個諮詢上邊，即係商用車輛可以再做足啲咧？咁如果再做足啲，嗰時唔係話劃一五十，咁可能即係劃一四十啊。三十五啊，大家去傾嘅時候呢，如果真係傾到一個好嘅方案，可能即係易志明議員亦都未必會提出一個咁嘅修正，最後又唔會有一個唔係咁完整嘅修正案獲批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希望即係政府可以吸取一啲經驗，將來即係呢啲嘅諮詢係咪可以再做好啲呢？咁 OK， 好啊，唔該曬林振聲，同你傾到呢度先。林振聲咧係勞聯立法會議員啊，咁佢就係支持尋日易志明提到嘅修正案啦，其中就係建議紅隧同埋西隧咧係的士同埋商用車個收費咧一律係下調至到係20蚊嘅，不過你就唔包括東隧。咁政府都提到呢一個可能會出現一啲唔同嘅問題啦，包括就係話同業界覺得即係劃一收費嗰個原則係背道而馳啊，或者可能係會加劇咗紅隧同埋西隧嘅擠塞啊等等嘅咁。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關於三隧分流，而家講緊係有兩個階段嘅方案啦。咁喺嗰個分流上面會點樣咧？頭先講到有關於商用車方面嘅負擔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傾到關於就是三隧分流的條例草案就是通過了，意味著三隧就在8月2日是即刻實施這個固定收費633方案，到時西隧私家車收費就會去到60元，東隧和紅隧私家車收費就會升到去30元的，另外就是的士和商用車就是三隧全日或一收費分別就是25元和50元。在今年年底之前呢，就会预会实施第二阶段，就是不同时段不同收费的情况的非繁忙时间私家车收费20元。咁啊，局长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呢就话，新方案呢可以将朝早繁忙时间的车流量呢令到红隧和东隧嗰个车龙呢分别缩短一至到 1.5 公里啦，同埋是 0.5 公里的。咁不同的司机或者不同的业界都关注到三隧分流的，继续听大家的电话。有吴先生，早晨。 是早上啊，主持 你好，请讲。 是我就揸的士嘅，咁我就成日见到西隧咧就繁忙时间咧，佢系塞车嘅。 嗯哼， 咁我见到咧，好似啲过海巴士咧就塞翻出上环嗰条路。 吓， 咁你政府你一定要诶，或者揾铁马咁喺湾仔身度放紧啲车，或者咩咁搞好。你先得噶嘛？如果唔系嘅，你红隧啲车过嚟西隧嘅，咁咪仲塞得犀利。 O、okay, K， 即系见到西隧都未必有容量处理到啦，尤其是繁忙时间嗰阵。 而家啲路都冇改道噶嘛，都系咁嘅路噶嘛。 嗯， 系咪 ？O K， 好啊，唔该晒啊，吴生，佢的士司机嚟嘅，见到佢喺西隧观察。咗陈生嘅早晨， 系早晨，先生你好， 你好，先讲。 即係我覺得政府咧越搞就越令人失望啊！呢個三隧分流嗰度。你搞都你淨係回歸都幾廿廿幾年啦，你搞呢個三隧分流搞幾都搞唔到，而家仲諗一個即係將簡單嘅問題將佢複雜化，由不同時段收費，而家聽到我都冇心機聽啦，而家即係好混亂咯，我覺得。其實咧，而家個西點解會塞曬紅隧咧？就係、是、西隧貴啊嘛。如果我可以行西隧或者行紅隧嘅，我一定是揀紅隧啦，平翻啲錢。但是你而家就嚟收回啦，即係以前私人參券俾佢賺就應該嘅，去攞翻個成本。但係而家就嚟收回啦，你所有隧道價錢係一致，我就唔需要避開邊條貴邊條平啦，我喺邊邊行邊邊咯。咁絕對可以分到流啦。点解将佢复杂化呢？我真系唔明咯，就系、 是。即系你觉得就算唔同时段都划一，或者无论私家车又好、的士又好、商用车又好，全部都划一晒系咪？ 冇错冇错，冇分时段，都全日廿四小时都系咁样嘅，我就变啲车唔需要避嚟避去啦嘛。 但佢就系成日话繁忙时间多人啊嘛，所以就想用繁忙时间贵啲，去令到疏导啲人去非繁忙时间啊嘛，会唔会咁样 咧？可能噶、譬如你电台翻工。你是那個時段，我們那個時段上班的嘛。第二些公司不可以就你駕駛者啊，你要駕車啊，你可以遲些回或者是早些回，這樣不可能的。這個是絕對是很有問題的想法來的。 OK, 好啊，麻煩陳生，多謝你意見，同你談到這裡先。那啊，他就覺得可以即是無論三歲不需要再分不同的時段，包括現在有分非繁忙時段啦、繁忙時段啦，同埋日間都有一個的一般時段的，覺得不需要。需要咁分啦，因为政府就有因应呢啲时间有唔同嘅收费嘅咁。你又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咁啊。另外都同交通议题有关嘅，见到寻日啦，香港的士业议会咧就发起一个叫的士礼貌运动，咁就其实几年前都已经系办过噶啦。咁今次咧就话希望喺大学度招募一啲嘅礼貌大使啦。咁啊喺6月30日起咧喺唔同嘅的士站啦，会向司机讲解啲待客之道嘅。暂时就为期两个月嘅，详情请两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先。香港的士业议会副主席吴坤成，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萧乐文， 早晨吴坤成。这个的士礼貌运动咧，我见几年前其实搞过嘅，今次其实同之前嗰、那个做法有啲咩唔同啊？具体要点样做嘅咧？又 大致上系差唔多嘅，不过最主要因为喺嗰个疫情底下停咗咁多好几年啦，咁而家重启翻咧，咁我哋喺第二季都做咗个我哋叫做。即係乘客嗰個對的士嗰個狀況調查啦，攞咗一定嘅分數，係大概都係講緊589分，都係覺得係個情況都係有輕微嘅倒退咗。咁但係總算因為疫情之後咧復常之後，大家都想做好啲，即係話喺嗰個的士服務方面啦。咁我哋所以咧就琴日都做咗個啟動禮， 咁嚟緊我哋喺呢個七月頭去到成個七月同八月咧，我哋都會有個即係禮貌大使咧，去到香港區啊，或者甚至乎九龍啲旺啲嘅地方啊、大站啊，我哋講緊係可能係講緊廣東道啊，或者金鐘啊、香港嗰邊啊、山頂嘅纜車站啊，甚至乎旺角區或者去到九龍塘啊嗰啲的士站。但最主要今次可能咧，我哋會去埋嗰個關口我哋講緊係西九龍啊咁，而家就等呢個有關方面，譬如你要都同鐵路方面要申請啦咁，希望盡量將我哋嘅服務啊各方面司機同埋嗰個乘客之間嘅溝通咧，盡量即係喺呢個即係禮貌大使有每次都有禮貌大使同埋業界人士咧，就的士業界人士陪同去到啲的士站咧，就提遞一啲傳單啊，裏邊有我哋嘅。即是議會裏面我哋嘅架構啊，同埋政府有啲温馨提示，就係乘客須知啊，同埋司機守則啊，咁裏面有啲小禮品啊，咁希望透過啲溝通咧。就多了解市民大眾對的士服務嗰方面嘅睇法咯。 嗯，我見資料就係咪逢星期一、三、五，頭先你就講到去唔同嘅站啦，港島又有，九龍又有一啲大站啦。咁主要係話係咪一啲大學生頭先你話派傳單，其實個對象係點樣？係派俾乘客定係派俾司機嘅咧？其實 我兩樣都派嘅，因為裏邊個我哋有個袋裝住一個裏面啲所謂的士嘅錦囊啊，乘客嘅須知啊，司機守則啊，咁呢個我哋希望就一個互動咯。點解揾的士大使用個大學生呢？因為時的士司機本身或者我的士大佬咧，甚至乎我哋啲業界，始終年齡個問題啦，溝通方面，如果啲後生仔女去做個大使形式咧，用個温馨，甚至乎一個即係善意地去同啲前線嘅司機大佬又好。乘客都好，尤其是遊客過嚟香港嘅時候，即係第一個見到的士司機嘅時候，我哋有啲咩留意啊咁樣，從而大家加強溝通。因為你知道疫情都停咗足足，我哋封閉咗，即係成個即係經濟環境裏面，甚至乎而家我哋開始復常咗啦。好幾年一路嘅疫情拖累咗成個行業啊，甚至乎經濟開始復常啦。我哋有咩可以做多啲呢？透過同前線了解之後咧，翻嚟同其他會員咧去解釋翻目前嘅情況咯。 但我見係咪覺得十個嘅大學生即係夠唔夠啊？先覆蓋嗰個面都幾大喎。同埋要一啲大學生，可能始終即係講大學生都係年紀比較輕啲啦，要佢哋教翻一啲司機嘅禮貌或者待客之道，司機又會唔會聽咧？ 哦，我哋会咁样嘅，我哋首先会同佢做一个即系我哋叫少少嘅培训或者简介咧，就让佢哋大部分都了解咗，即系的士现时嘅前线司机营运嘅情况啦，同埋里边都有啲系因为我哋叫师兄师姐啊，吓师兄师姐佢做过啦已经，咁佢同佢而家呢啲咁嘅同学啦，或者佢哋叫即系我哋叫做学弟学妹啦吓，解释一下之后咧，我哋都会同佢做个简介之后，都我哋每出一次嗰個所謂即係嗰個去到的士站咧，一定有我哋業界人士有陪同嘅，大家要互動嚇。咁每個説話講，我哋一路即係睇住，亦都即係盡量有啲問題方面的士嘅特質啊，有時同佢講解一下。咁後生仔都見到嘅情況裏邊，佢亦都有個即係我哋講佢哋比較主動啦，或者佢哋比較即係中意暢談啲，同啲年青嘅人或者同國內嘅遊客啊，有時外籍人士去香港有咩睇法啦、啊？咁佢哋大學生佢哋各方面兩文三語都係、okay. 個個都睇過 OK 嘅。咁、希望做多啲推廣工作咯，係嘛、 我想搞清楚，即係十個人係分開去唔同嘅站嘅，就唔係十個人係同一日去同一個站嘅。同埋先話業界人士陪，即係每次都有一啲車主或者司機陪呢一班嘅學生一齊噶嘛。 冇錯，我哋譬如我哋每組分組，譬如每組可能係兩至三個。即係大學生啦，我哋叫禮貌大使啦。咁我哋加多兩至三個嘅，我哋叫做業界嘅。我哋本身的士議會咧都有成創會有十七八個，即係我哋嘅創會會員，加埋有十幾個非創會員咧，成三十幾個會嘅我哋叫做成員喺度咧，可以陪同啲所謂禮貌大使咧去落區去的士站咧去推廣呢啲咁嘅活動啊嘛。咁、okay. 所以咧，每次去親嘅時候，可能都有五至六個人啦，每一組就係嘛。 所以我頭先就問啦，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主要係咪都好似一啲調停，或者如果真係司機同一啲乘客有一啲爭拗嘅時候，就係、是、禮貌大使出現啦。咁就未必係個禮貌大使或者個大學生教啲司機點樣叫有禮貌咧。咁因為頭先我個問題就係、是、司機會唔會聽咧？咁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具體嘅情況嚟喎，會唔會有咁嘅問題咧？ 我諗我哋都唔係去調停，或者我哋唔去做啲即係什麼即係行動咁。我哋只要一個叫做 推介一個叫做禮貌運動，就話譬如司機，譬如話裏邊有啲司機守則啊，乘客須知嘅嘢，就話譬如司機上車嘅時候，你要同個乘客講聲早晨啊，咁係咪會舒服啲咧？有時上車之後行咩路線，如果問多句，係咪即係嗰方面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叫誤會會減少咗咧？係嘛？落車嘅時候咁俾完錢之後一句説話好温馨提示咁係嘛？多謝曬啊咁樣，即、就、係、是、我覺得大即係。就是禮貌上或者即係大家個互動方面，司機同乘客咧，呢、這個我覺得係慢慢慢慢要推廣咧，就即係我覺得有呢個需要嘅、 嗯。 最主要都係裏面去講翻實際，即係乘客同司機。主要而家因為疫情之後，而家開始你見好多關口啊，甚至乎好多旅客嚟香港啦。咁借呢個機會咧，就同啲司機多啲即係溝通下嚟緊。 Okay. 好下知道，我哋做多啲嘢咁樣，盡量去推動。 明白，宣傳一啲嘅禮貌等等啦咁。但我見過往嗰做法咧，就話大使如果接受會接受一啲乘客嘅查詢或者投訴嘅，如果證明個司機嘅行為有問題咧，會安排個司機上一啲改善服務嘅態度嘅課程咁樣，類似係咁啦。過往係咪有咁樣嘅咧？而家有冇呢啲咁嘅做法咧？係， 呢個我哋冇嘅。其實過往我哋咧就禮貌大使都做過問卷調查嘅。 嗯， 即係直情喺現場問咧乘客啊，你對的士服務有咩滿唔滿意之類啦。咁嗰啲前線嘅時候，嗰時我做禮貌大使都有略略問下嘅。咁今次我哋就冇嘅，今次我哋主要都係一個推介 ，OK 一個即係互動係嘛，又讓乘客同司機，司機我哋又派啲傳單俾佢，裏邊有小禮品啊，有三樣嘢啦，咪輸出啲簡介啊，我哋會嘅簡介啊，甚至乎有啲小禮品，乘客一樣嘅，裏邊都同樣地有啲。即係乘客須知啊，會簡介同埋小禮品，就讓大家即係盡量知道我哋關心成個的士業界嘅未來嗰個營運啊，乘客方面都見到我哋，喂，我哋都想做好我哋嘅服務啊，有咩意見我話俾佢聽，你純粹係言語之間我哋去溝通了解嘅啫，就冇話所謂即係有再做問卷，甚至因問卷已經做咗，做完之後下一次我嚟緊可能年尾都會再做多一次。睇下我哋嘅成效点样咯，系嘛？ 都想问翻，因为头先讲到做咗问卷啦，其实就系早前香港的士业议会委托香港恒生大学做嘅，咁啊2023年第二季做嘅的士服务質素問卷調查，咁有個分數就話服務整體個滿意度咧，平均59.几分嘅咁。你自己覺得滿唔滿意，係咪都跌咗咧？比起之前嚟講，又反映啲乜嘢嘅問題咧？呢個又？ 當然我哋希望個服務個分數越高越好啦。咁呢個分數同你之前咧有些微嘅差距嘅，低咗少少嘅。咁我哋當然希望能夠即係盡量做好啲。咁但係反而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我哋已經即係疫情底下咧，即係社會即係停頓咗足足成，我哋講緊係兩三年時間。咁啊開始復常啦。咁啊大家乘客同司機之間嚟緊，譬如好簡單，口罩先除咗冇幾耐。系嘛，同埋好多時間，即係話大家坐的士嘅習慣，同埋即係司機投入服務。其實司機投入服務嘅數量同埋年齡層咧，可能都唔同咗，因為好多人都即係因為疫情關係，好多人都可能有多段時間轉咗行都未定嘅。咁我覺得呢方面有時間可以改善嘅。當然，我覺得5.8、5.9呢啲咧都係一個數字，但係呢個我哋有改善空間，我哋要繼續努力嘅。但反而就係我哋睇到一樣嘢咧，乘客對車各方面嘅，譬如話車嘅潔淨程度啦、內籠啦，點樣個駕駛態度方面，譬如話能夠即係同乘客溝通方面啦，行咩路線啊，甚至乎佢哋嘅駕駛穩定情況啊，呢幾方面我覺得乘客係關注多咗嘅，係嘛？起碼佢哋知道嘅司機即係駕駛嘅態度安全啊，各方面咧，同埋佢哋各方面即係有時。行咩路嘅时候会主动出去讲咧，佢哋系关心多咗嘅。咁、 okay. 我哋就呢几点方面，我哋都尽同啲司机咧去讲多啲。但乘客方面要关注咧，呢方面会多咗好多啦。都提醒佢哋尽量每次我哋嘅接待乘客嘅时候咧，尽量提供呢方面嘅服务俾乘客，乘客会比较开心啲，同埋会舒适啲，系嘛？ 好，唔该晒吴君成，同你倾到呢度。吴君成系香港的士业议会副主席咧，讲到有关于一啲的士服务啊、质素啊等等咁。其中头先提到话的士礼貌运动啦，就喺今个月30号开始咧，就有啲嘅年轻嘅大学生咁啊，希望多啲宣传啦，咁啊讲一啲无论系对乘客或者对司机都好啦，即系一啲嘅，尤其是司机一啲待客之道等等嘅咁。你自己点睇1872 3D 咧？讲下你嘅睇法，休息一阵。 当你发现你的手手脚脚有水肿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你的肾有毛病呢？ 有没有听过益生菌？既然是菌，为什么又会有益的呢？ 我是刘泽星，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李国栋， 家庭医生。 我是麦永哲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我是陈家亮，是一个肠胃兼肝脏科的专科医生。 精灵一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特区护照，尤其是一啲已经过咗期要换领翻新嘅特区护照嘅情况。有议员都关心到咧，就系话因为尤其是而家可以系去翻外地啦，一啲离港公干啊嘅情况啦。但系因为特区护照过咗期啦，咁但系咧换领护照嘅时间咧都比较长咁等等嘅。咁啊，想请嚟一位议员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杨永杰，早晨。 早晨，乐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杨永杰，你留意到在特区护照的更换，尤其是过了期的护照更换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 由于过去几年的疫情，即是很多封了关，很多就居民呢就没有外出，所以他们的特区护照过了期都没有去换领。现在在2月全面通晒关之后呢，咁啊，陸陸續續都去外出啦。咁需要有一個好龐大嘅換領特區護照嘅一個高峰嘅。咁啊，而家按照數字咧，就過去五個月咧已經有77萬人換咗，但仍然有75萬人咧係過期未換，仲有未來六個月咧，仲有26萬人係即將過期噶啦。即係話換言之，大概有100萬嘅人咧需要去換領特區護照嘅。咁大家都知道嚟緊七月暑假咧，都是一个旅游的高峰期，咁呢段时间咧，即系需要换领特区护照咧，都系一非常之庞大嘅需求嘅。咁换领就冇问，申请换领就冇问题嘅，但系咧去领证嘅时候咧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佢需要网上预约，咁网上预约嘅日子又唔多啦。咁如果要去现场排队咧，往往都排成个零两个钟先有得去换领嗰、那个。领取嗰个特区护照咯。 你自己因为睇翻个数啦，头先都提到啦，第头五个月啦吓，即系2023年都收到超过77萬宗嘅特区护照申请，咁就话超过疫情之前全年嘅数字。以四月初嚟计咧，就话每日平均咧有超过10000宗嘅申请嘅，比起疫情前每日咧就2700多宗啊，多咗成3倍咁。你自己有冇话收到一啲街坊或者反映，其实佢哋首先，頭先你話領證嗰個排得耐啦，究竟要等幾耐啦？同埋，就算係申請預約嗰陣，會唔會都有一啲難度喺度咧？ 其實係有嘅。佢本身咧，即係我哋收到唔少嘅街坊咧，佢哋嘅反應就係話，佢申請就係冇問題嘅，因為多數都係網上自己遞交所有相關嘅資料啦，或者郵寄啦，咁呢啲都唔難。咁最難咧就係佢辦好咗之後咧，你就要網上預約。咁網上預約咧，佢開放咧就係大概24日啦。咁但係個問題，基本上咧就網上預約咧非常之困難。咁一開咧，都大家搶曬嗰個預約名額去領證噶啦。咁網上預約唔到咧，仲有一個犯法嘅，就係去現場排隊。咁每日朝頭早咧，已經排大長龍咧就去等嘅。咁往往街坊同佢反映咧，就要等成個零兩個鐘先係到佢去。可以去領證啦，咁造成好多街坊嘅不便。咁如果你未來仲有100萬呢個換證嘅需求咧，咁其實你入境處係需要加大一啲嘅領證嘅服務咧，咁你先可以解決問題啦。 OK， 兩個層面，先講領證嗰度，第一個就係網上面嗰個預約系統嗰度啦，係唔係24日咧？呢個位係咪你覺得可以即係闊啲啦？咁第二就係話去現場係攞啲職場嘅配額嗰度係即係去處理攞個領證。嗰度嘅問題，呢一個其實係有冇得再加咧？或者你而家覺得個配額方面係咪個個嘅中心都係一樣嘅？有冇啲位可有一啲中心係有一啲嘅空間可以再加咧？ 嗱，而家佢網上預約嗰度咧，就我覺得係可以延長嘅。咁其實特區護照換領咧，同回鄉證換領嘅情況係一樣。當時回鄉證認領咧，佢而家就開放差唔多成大半年俾你去揀，就會解決咗換領回鄉證嗰、那個擠塞嘅問題。咁其實特區護照其實都可以參考回鄉證換領嘅方式嘅。其實你只要將個日數咧推到90日咧，即係大家都知道預算到係邊一日有位咧，咁佢就可以對換領嘅時間可以做一個調整，就唔需要話唔知幾時可以 預約到嘅名額咧，就會走去即日去排隊。咁即係排隊咧就排長龍啦。當然入境處而家都會視乎嗰個隊嘅長度咧就延長服務。咁呢個係可取嘅，但係個問題你往往要街坊排成個幾兩個鐘咧先去領到咧，其實呢個服務咧都係需要去改善啦。其實你要增加人手啦，或者增加啲自助嘅領證機啦，咁呢啲都係解決問題嘅方式啦。 嗯，增加人手方面，我哋轉頭再同阿楊永傑傾下，九點鐘之後嘛。 好啊， 好，杨永杰咧系立法会议员，九点钟之后我哋继续讲有关于换呢个特区护照嘅情况。2023年6月29日，立法会三读通过三税分流条例草案，首阶段8月2日实施。 屋宇署指与律政司研究沙中线案判刑，考虑应否上诉。 政府公布第四批认可非本地院校医学资格名单。 菲律宾警方救出2700多人，怀疑被骗到当地进行网上诈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有关于换领一啲特区护照，尤其是一啲过咗期嘅护照嘅人士啦，咁啊要换嘅情况啊，保安局咧就话入境处今年头五个月已经收到超过77万宗嘅一啲特区护照嘅申请啦，都超越咗疫情之前咧全年嘅数字，平均每日咧去到超过7000宗。你有冇呢段时间都有去入境处一啲嘅换证中心，留意到成个情况系点咧？会唔会你自己都可能系嚟紧谂住要换特区护照嘅咧？睇到呢个数字嘅情况系点，或者最近有冇去换证？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继续同杨永杰倾啊。杨永杰系立法会议员，早晨。 早晨， 杨永杰，头先因为同你倾嗰阵咧，你就提到话，主要系拎证嗰个位就系一个樽颈啦，即系要等好耐啦咁。但我见咧，就算系预约嗰个情况咧，似乎都唔系快，因为嗱，譬如我哋寻日咧，晏昼嘅时候啦，有入到去入境处嗰个网上预约申领旅游证件嗰个位去揿入去啦，喺网入边。佢係等成差唔多成個鐘嘅，咁佢當中都有一句嘢就話，由於配額有限，當進入去預約系統之後咧，你有可能遇上額滿嘅情況啦。到咁嘅情況，就算我哋今朝再入呢一個網咧，都見到等差唔多半個鐘嘅咁。係咪其實除咗話領證之外，就算我第一步入去預約都有一啲要等嘅情況，或者入到去都冇額嘅情況，有冇有聽過呢一個情況咧？ 其實有嘅，因為基本上而家大家都係上網咧，就係預約唔到個時間。就算你排一個鐘兩個鐘都係唔夠，所以但係佢每一日咧，全香港8個中心每日大概可以處理嘅量咧，都大概係幾3000左右個數字嘅啫。咁所以如果唔夠，即係攞唔到網上預約嘅話咧，你就要去到現場去排隊去申領。咁你排隊嘅時候咧，入境處非常之好嘅，你排幾耐，總之有排咧，佢都會繼續去幫你去處理完嗰、那個。但係咧，處理個速度咧就非常之慢，因為佢平均咧280個人咧就喺入境處，咁8個中心，每個中心就35個人去處理呢啲證件嘅啫。其實人手係嚴重不足嘅。雖然保安局都回覆話而家都增加咗30%嘅人手，咁但係個問題，其實以我哋自己觀察嚟講咧，就算增加咗人手咧，仍然嘅排隊嘅情況咧係未有特別嘅改善。所以我哋自己倡議就係話，一係咧你就將嗰、那個申領嘅日子咧，你放開到90日，咁其實變相就增加咗個名額嘅，咁大家就可以根據自己想預約嘅時候咧，就可以揀唔同嘅日子就時間去預約啦。第二個咧，我哋倡議就係話，係咪可以政務電子化咧？咁譬如就唔使親身去領取啦，咁啊郵寄，然後再用至方便咧，再去確認。咁其實呢個都減省咗好多辦法。咁睇佢哋嘅回覆都話會積極去研究。咁呢個我哋都係非常之高興嘅一件事情啦。 頭先你講個郵寄嘅方式，而家係咪都有嘅？可以郵寄申請，但係領取就唔可以用郵寄嘅方式啦，都係要親身拎啦，係咪咁啊？ 係冇錯冇錯。但係佢自己就算你親身拎咧，嗰、那個程序其實唔係好複雜嘅啫。咁你去拎嘅時候，佢只係核税嘅資料。如果核税資料冇誤咧，咁就可以俾翻本護照你啦。咁其實呢個程序咧，我哋自己認為咧，既然咁簡單咧，其實唔一定係要親身去領啦。咁你如果郵寄領取， 之餘咧，你就因為而家智方便啊，有實名認證啊，有身份證啊各方面嘅，咁你再用翻個智方便咧，就啟動翻個特區護照咧，咁其實已經係解決咗個問題。 嗯，喺人手度，你頭先都有提到嘅，因為局方都話已經增加咗三成嘅人手去應付一啲臨時申請，仲有冇一啲其他嘅臨時措施可以即刻做嘅咧？或者人手方面，你覺得係咪再可以加咧？除咗三成之外？ 其實人手可以再加嘅，因為佢本身人手嗰度咧，佢當超時工作咧嘅人手都係包喺度嘅，即係其實佢係冇即係真係實質卡咗三成嘅人手，只不過佢係將個時間延長咗 OT 咧都計落去，所以我覺得人手嗰度咧係可以去增加相關嘅人手嘅，即係譬如可能聘請翻啲退休嘅入境處嘅職員啦，去幫手去處理。如果唔係咧，你用翻35個人員去處理咁龐大嘅數量咧，我覺得係唔足夠。第二個咧，我覺得係可以咧，即係而家佢本身喺入境處都有啲領證自助領證機嘅。咁其實呢領證機其實可以你擺喺唔同嘅民政處18區嘅民政處嘅諮詢中心裏面咧，都其實係方便到居民唔使租居雷頓去到呢8個中心攞，直接去翻18區嘅民政處去攞，都其實都係解決到問題。 我想問其實而家達唔達到即係譬如入境處一啲服務承諾嘅？因為我見立法會回覆嗰陣咧就話入境處咧一直維持服務承諾，收妥相關資料同埋費用之後咧，五個工作天之內就完成到個處理㗎啦。咁亦都譬如之前有一啲服務承諾，例如在櫃位處理的標準時間30分鐘、等等，這些服務承諾以你所了解還做不做到呢？ 處理那個申請那個呢就其實可以的，即係佢基本上就網上大家所有資料咧，呢、這個速度咧係 keep 得到嘅、但係咧領證嗰個咧就頭先正如我所講啦、你排隊都排成個零兩個鐘先去攞到嗰個護照，咁其實係唔理想咯。 嗯 ，OK， 好啊，唔该晒杨永杰，同你了解到呢度先。杨永杰系立法会议员啊，关注到一啲换领特区护照，尤其是一啲过期要换翻嘅人士啦。咁啊，近日见到个数量都比较多嘅情况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会唔会你自己都有啲亲身经历咧？要换证嘅，尤其是嚟紧可能暑假都要出外啊、出游等等嘅咁。有江先生嘅早晨， 我系江生啊， 系你好，江生。 我唔讲领证住啦，我换证咧系遇到一个好大嘅困难嘅。我由三月，因为我系上年十二月就到期噶啦。咁、我过咗年之后就谂住冇，即系打电话预约啦。系次次咧，即系都碰钉嘅。一系就上到佢个网上预约嗰度咧，要等起码卅几分钟、等到入去啦，跟住开始排啦，排又断咗嘅，因为即系可能系满咗啦，即系。簡單嚟講，唔好講啊！頭先阿議員講話領證嘅預約都係嘅。當然大家都明嘅，可以用網上申請噶嘛。咁唔係好多人想用，即網上即嗰啲相片上傳都有啲嘢啲技術性嘅困難噶嘛。 明白明白。 咁其實簡單嚟講，我講得白啲，回鄉卡都係用一啲彈性處理安排。點解特區政府入境處？唔諗一諗咧， 即係你先過咗期嗰啲特區護照係咪可以繼續有個效力喺度咧？咁係咪咁嘅意思？ 具體唔知點樣啦，即係類似嘅彈性安排。 OK， 因為就係聽琴日個數字新聞賣咗70多萬係未領嘅，將來仲嚟緊仲有20多萬要 陸續過期啦， 咁即係接近100萬噶咯喎，咁咪要考慮要處理噶咯喎。 你最後換咗未啊？我想知道其實你 我啱啱最新經歷，我啱啱打俾你之前上網想入幾次個網咧，要我排33分鐘先到。咁唔係即係唔係個個咁多時間噶嘛？好似話要去到入境處嘅辦事處排隊啦。入境處嘅辦事處好老實咧，唔係咁多嘅啫，咪即係好好。即係例如好似我舉個例啦嚇，例如九龍東咁，九龍東好大噶嘛，要去到藍田嘅，咁有啲朋友係住喺九龍東嘅山上面嘅咩順利村、順天村，咁咪要搭車落嚟咯。 明白。 即係我簡單嚟講，個中心唔係多，咁佢落到嚟又要排隊，分鐘都排唔到添。 我想問埋阿江生，你頭先你講話電話預約都試過碰釘，所謂碰釘係點樣咧？ 碰釘咪有兩個情況嘅，第一就好似頭先咁樣，我啱咁樣啦，係打入去嗰個電話預約咧，佢要我等30多分鐘啦。咁試過另一個情況咧，就係排到啦，即係 即係開始要輸入資料啦，咁啊要預約安排啦。咁輸入嘅資料安排咧，係都即入咗資料都仲要等嘅喎，等係冇咗喎。 即係可能斷咗，彈走咗咁樣。O K。 係啊，但我已經嘥咗十幾分鐘入資料嘅啦嘛，一或者幾分鐘入資料嘅啦嘛，就冇咗嘅咯，唔係一次，好多次，可能都明白嘅，可能技術性或者。即系资源唔够啦吓，简单嚟讲系我讲得白，即系讲得清楚啲，有冇一啲嘅即系弹性安排，系咪好似回乡卡嗰种嘅弹性安排咧？就特区政府去谂啦，啊，即系要处理呢个问题咯。 OK， 好啊，唔该晒江生嘅，仲有陈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 系你好。 即系我原本想讲呢个分流嘅问题，不过我想讲咧，其实护照系可以上网做，不过上网咧佢个 system 咧。經常要等20分鐘左右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另外講翻隧道問題咧，我哋揸咗30年車，我願意俾多啲錢咧去呢個西隧咧，咁係冇即係目的係想慳翻錢賺。依家政府咁樣搞咧係好有問題。另外咧，應該要去紅磡海底隧道兩邊嘅出口，即係兩個出口嗰度咧，睇一睇啲巴士。其實繁忙時間好多巴士都唔係好多人嘅啫。應該咧要立即咧叫佢哋去重新評估嗰啲巴士線嘅數量啊！其實佢哋係製造塞車，好多中轉站咧啲巴士都係冇人嘅。咁其實政府應該要注視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講到三隧分流，尤其是一啲喺隧道而家一啲嘅過海巴士嘅情況啦，等等嘅咁。其實歡迎大家打嚟18723啲咧，無論係換領特區護照啦，會唔會你自己都留意到有個所謂即係？預約或者領證是一個嘅擠塞的情況啦。三隧分流亦都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18723111。另外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咧就係旅遊方面啊，有議員咧就關注到一啲嘅古蹟發展旅遊，提到咧就而家有千幾棟一啲已經獲得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級嘅歷史建築。不過咧有一啲嘅古蹟啦，或者歷史建築啦，係未被善用啦，或者係未有對外開放啦，咁係唔係可以都研究一下，有一啲呢啲咁嘅歷史建築或者古蹟係可以多啲俾一啲旅客或者市民係接觸啊、參觀啊等等咧？咁請呢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嘅睇法啊！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姚柏良，你就提出過呢一個嘅質詢嘅，講下具體嘅內容係點樣先？ 是昨天我提出的口头质询呢，就是希望政府呢要善用自己拥有的古迹呢去发展旅游。咁其实大家知道，其实政府已经是透过古諮會呢已经评审就是全港1440几栋呢是评级的历史建筑啦。其实这些历史建筑呢都是我相信是大家好多市民啊或者游客呢都希望了解多一些它的历史啊它的背景啊甚至有很独特的建筑的风格啊希望能够打卡或者参观。咁但目前嚟讲呢其实都见到唔少即使私人嗰方面我哋唔讲住先啦但係从政府自己拥有嘅古迹嗰方面嚟讲呢都未能够有效咁样善用嘅。咁例如我就特别举咗个例子就係、是、呢个高街嘅呢、這个即係旧精神病院嘅嗰、那个石嘅立面为例。其实本身嗰度系即係建筑结构系非常之安全坚固嘅亦都咁亦都好方便交通周边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历史古迹呢係可以一同游览嘅。但係呢好无奈就係、是、从门深锁就係锁住道闸就唔俾人入去参观打卡。因为入面个游廊嘅就好靓嘅亦都有唔少嘅市民或者游客呢专程去打卡嘅。咁其实在呢啲例子呢都係有唔少嘅。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而家我哋香港即係重启旅游之后呢唔少個旅客咧，即係都好中意好深度咁嚟香港去探索一啲我哋地道嘅歷史文化，或者揾一啲嘅打卡點啊。咁其實如果呢啲係能夠即係係善用佢，係俾到遊客或者市民咧，可以能夠入到入面去參觀，就更加理想嘅，個體驗會更加好嘅。所以就希望推動政府咧，要善用呢啲古蹟去發展旅遊，令到香港嘅旅遊內涵更加豐富，同埋咧嗰個賣點更加多。 你自己觉得所谓要开放嘅历史建筑系纯粹系主要系一啲法定古迹啊，定系其他嘅历史建筑都包埋？因为有啲可能涉及到私人噶嘛，咁嗰个先后次序系咪可能即系私人嗰啲就应该唔好开放住啦？主要都系政府嗰啲啦，咁同埋有冇留意到寻日政府都覆嗰条数话300几个历史建筑入边，其实有超过200个系开放咗嘅，有冇留意个数咧？ 有政府咧回覆咧，即系而家有政府拥有嘅呢啲建筑物咧，大概276项啦。咁佢话其中有超过即系200项咧，

窝打老道去尖沙咀通往太子道西的支路车多，龙尾在军营。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龙尾就在公主道桥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长，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车多，龙尾去到小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演习正式打响，红军将高粱同顾一野嘅南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喺激烈搏斗嘅途中，江南征忽然带住饭盒嚟到岛上揾高粱，嗰刻一心一意战斗嘅高粱反应竟然系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023年6月29日，立法会三读通过三税分流条例草案，首阶段8月2日实施。 屋宇署指与律政司研究沙中线案判刑，考虑应否上诉。 政府公布第四批认可非本地院校医学资格名单。 菲律宾警方救出2700多人，怀疑被骗到当地进行网上诈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倾到有关于一啲嘅历史建筑物啦，系咪都可以开放系等一啲市民啦，或者系游客咧系参观咧，做到一个嘅叫做即系古迹发展或者古迹旅游咧？咁其中提到咧就系喺高街旧精神病院啦，喺另一年咧改建成为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嘅呢一个嘅建筑物咧，除咗呢一个建筑物之外，仲有冇其他其实都适合？是觉得可能是做一个的古迹旅游的呢？继续跟姚柏良谈谈。姚柏良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刚才我就讲了一个问题，因为数字上面就说200几个已经开放了，有些未开放的100几个，当中有100个是使用的。你刚才就说其实活化不是只是给他用，是应该都可能是给一些市民，即开放给一些市民或者游客。但我的问题就是，有些建筑物会不会是可能真的只是适合用，未必适合是开放给这么多人的呢？尤其是即政府都讲到了，有时开放得太多，可能怕人流增加，会影响到整个古迹或者一些历史建筑物的保存。点睇咧？系咪全部都适合开放咧？要考虑啲咩咧？又 嗱，正正咧就系我今次有嗰啲口头质询咧，其中嗰个主要嘅问题咧，就系想问翻政府，即系你到底用咩准则去决定嗰个古迹嘅使用开放，或者即系纯粹用自私妄为方嗱？因为其实喺疫情之下，或者过去一段时间咧，其实我都深度咁样去即系去探索咗香港好多嘅历史建筑，好多嘅古迹。大部分咧，其實都分落喺我哋即係港九新界市區嘅地方都唔少嘅。咁有少部分喺離島啦。其實就我講嘅唔係淨純粹係法定古蹟。當然，法定古蹟肯定係最有歷史價值、最值得保育去保留嘅建築啦。咁但係就喺政府下邊嘅，其實我哋睇到而家有唔少咧，其實未好善用嘅。即係高街係一個好例子啦。其實就當然你話每一个建筑都要因应翻佢嗰个结构啊，佢嗰个空间啊，去考虑佢嗰个开放嘅点样开放，或者甚至应唔应该开放，开放应该点样开放，呢啲都系要探讨嘅。所以正正就希望政府咧要第一要有呢个意识，系要即系善用呢啲古迹，而唔系纯粹咧就系搵个地盘铁丝网围住佢。嗱，呢啲例子系比比皆是嘅。我哋早前去睇到嗰、那个有个茂湖山观七台，是一个清朝的一个一级的历史建筑，等我之前都上过新闻的啦。就是疫情期间就可能担心太多人去参观啦，就纯粹用地盘铁丝网就围封了它，甚至摆个保安就看住，但不俾入去睇嘅。 咁我又將佢個分流一個好偏遠嘅一個離島嘅一個法定古蹟，係一個叫分流石園環，就叫算係話係一個係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嘅一個咁嘅即係歷史嘅遺跡。咁係一個法定古蹟嚟嘅，又係純粹用一個鐵絲網圍住。咁好啦，嗱，你偏遠嗰啲地方山野上面嘅呢啲都理解有一定嘅難度，但係做即係點樣好保護佢，冇破壞，同時又能夠好好利用佢，令到遊客或者有興趣嘅市民都係能夠參觀去學習。咁如果喺市區呢啲本身係交通好方便嘅，亦都結構安全，亦都係有一定嘅容納量嘅，其實呢啲就應該去諗下點樣去善用佢，去提供多啲有特色嘅呢啲嘅歷史嘅景點，令到我哋去發展呢個古蹟歷史文化遊嘅時候咧，你係有真正嘅材料啊。 OK， 其實而家政府就好支持我哋去發展呢啲深度遊，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呢啲古蹟根本上就係佢哋冇好佢即係做到一個旅客友善嘅一個概念，咁大家都係喺出面望門興探嘅，咁其實就發揮唔到個作用啦。好似我自己亦都親自去行呢個中山市蹟徑嚇。中山市蹟徑就係正正行到去呢個西高，即係呢個高街呢度咧。其實上邊本身有一個點咧，就係呢個搬行道小學。呢個亦都係一個法定古蹟啊。當然學校用緊，亦都係好難話去好隨意去開放俾市民啊，或者一啲嘅遊客又去參觀啊。但係就要諗下，即係會唔會有啲嘅政策？如果政府自己本身擁有嘅一啲嘅建築物係自己政府擁有嘅話咧，要有啲嘅政策咧去推動點樣去適度嘅開放。 Okay. 私人嗰啲亦都應該有啲鼓勵嘅政策去鼓勵佢哋開放，令到咧香港可以真係發展個全域旅遊、歷史古蹟文化呢啲咧，其實就需要即係大家係能夠除咗喺門口打卡之外咧，亦都係能夠希望能夠入到去感受、入到去參觀。正正就係希望能夠推動政府做呢樣嘢啦。 但其實政府有冇答到你，即係點解有一啲嘅歷史建築物係可能純粹擺咗喺度，或者圍咗鐵絲網，係純粹人手嘅問題啊，資源冇投放落去，定係一啲咩問題？好似似乎好似你咁講，冇好好做到一個旅遊友善啊，或者好好咁管理佢哋咧？又係 嗱，其實咧，大家知道呢啲古蹟咧，呢啲建築咧，其實基本上喺發展局下邊嘅，其實唔同決策局、唔同嘅部門，當然有唔同嘅一啲嘅諗法啦，可能就用途亦都唔同啦。如果你话想从发展做旅游嘅用途，做发展做景点嘅，当然可能就要文体旅游局去用呢啲嘅建筑物啦，系咪？咁如果本身即系嗱，呢边系主动，边个被动嘅问题啦。 Okay, 如果发展局本身啊，呢、這个佢会自己本身冇发展嘅用途，冇使用嘅用途啊。好似嗱，我又举一个例子，好具体例子，好似喺呢个康文署响呢个中葵涌公园咧。嗰度有一個我哋歷史上叫做瑞豐農場嘅，係養牛嘅。咁嗰度有一棟建築物咧，就係、是、評咗作為二級嘅歷史建築。咁係非常之靚嘅一棟建築嚟嘅，但係而家就用咗嚟咧，係做一個即係康文署啲職員嘅一個休息嘅辦事處啦。一個辦事，佢做咗叫做辦事處啦。咁但係就即係你如果本身從康文署嘅角度，當然啊，佢有個必要嘅建築俾佢攞嚟做辦事處，咁佢直接攞嚟做辦事處就最理想啦，係咪？但如果你從嗰棟建築嘅嗰個價值嚟講，除咗話做辦事處之外，會唔會都賦予俾市民去參觀，了解翻嗰個歷史咧？嗱，呢啲就係一個例子，就係、是、要諗下點樣去將呢啲嘅歷史文化建築咧，係能夠即係、 okay. 展現出嚟，係俾到大家可以接觸得到嘅、睇得到嘅、摸得到嘅、參觀得到嘅。 好，同阿葉柏良，你傾到呢度先，關注就係關於一啲歷史建築或者係古蹟，係發展到成為一啲旅遊點啦，俾一啲遊客或者市民嚟接觸嘅。葉柏良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梁小姐，早晨。 早晨。 早晨，梁小姐，請講。 係，我真係聽到咧，啲人攞特區護照攞得咁辛苦，咁我啱啱先至攞完翻嚟。咁我嗱，即係要去兩次噶嘛，一次做證，一次攞證。咁最好咧就帶埋近期嘅相片去啦。咁我真係嗰日去到真係一個人排隊都冇，咁樣咧就即係帶埋相片去咧，真係好快脆。 邊個中心啊？同埋咩時間啊？你嗰次係？ 我朝早十一點零鐘去。咁樣咧就喺火炭。咁樣嗰日去攞證咧又係好快脆啊！十分鐘都唔使就攞到啦。 咁同埋咧睇見人哋排隊做證嗰啲都話得兩個人排隊，咁、我真係聽到啲人又話上網，又話去排隊排成個幾兩個鐘，我覺得啲人好辛苦，咁我就打個電話上嚟講下咯。 嗯，你係特區護照啊嘛，我冇聽錯咧。係 啊係啊、 ，OK， 我換特區護照，過咗100年已經過咗、 ，OK， 過咗期。 好啊好啊，多謝曬你啊，梁小姐講到佢自己嘅一個嘅經驗，佢就話都快嘅，佢嗰次領證嘅時候就，咁啊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出于宗教、文化与精神方面的原因，断食在人类的历史中一直存在，但是作为一种饮食方式，这种传统的历史更加久远。古人类曾经有过强迫性断食的时期，那时的狩猎者只有在捕获猎物之后才能够获得食物，所以断食对他们来讲十分正常。事实上，古今中外各大宗教信仰和修行的方法都有断食的传统。古人早已明白，长期饱食不但伤身，而且是罪过。例如天主教历来都是进食过量是大罪，和杀人淫邪同样严重，死后要下地狱受苦。 斯巴达人一日只是吃一餐，其实是进行现代人所谓的间歇性断食。希腊人就好像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亦都会为了头脑清明而断食。众所周知的印度圣雄甘地亦都成日进行断食，作为一种政治的表态，亦都是他净化身心的修行。 至于杨定一的《疗愈的饮食与断食》这本书，他笔下的断食有异于古人视之为疗愈得行的智慧，而是认为断食可以让身体进入修复的模式。一个人断食超过一定的时间之后，细胞就会开始吃自己，这种现象被称为自噬的作用，将全身做一次清理疾病所产生的废物。 作者话，三天以上的断食可以淘汰和换了老旧以及不能够正常运作的免疫细胞。在服食之后，让刚刚从干细胞分化出来的免疫细胞递补，让免疫系统年轻化。 原来免疫系统的老化会比身体的免疫力和各部门统合的程度受损，降低抵抗病原的能力。年纪大的人面对感染和癌症更加容易受到影响，由此可见断食疗愈对长者的重要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疗愈的饮食与断食》，作者杨定一，由天下生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法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第三次会议寻日就系结束咗啦。人大常委会亦都公布咗《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嘅草案咨询公众。条文列明到社会唔同嘅群体嘅职责啦，实施嘅措施等等啦，涵盖到喺企业、传媒、学校、宗教团体等等嘅咁。当中咧，其中喺第22条啊，全文系有38条嘅，其中第22条咧就提及到香港嘅咁，提到就系话咧，即系国家采取措施啦，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同埋国情教育，增强港澳台同胞对国家同埋中华传统文化嘅认同，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同埋是民族团结的。整体这个爱国主义教法对于一些学界来讲，他们有没有关注呢？或者学生来讲有些在个即爱国的教育上面有些什么在学校需要配合的呢？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创资中学校长黄征容。早晨。 是，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征容校长。可不可以先讲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爱国主义教法，你自己即从学界的角度关注点是什么呢？ 都有的，因为这个礼拜呢都是学界个重点新闻嚟嘅，都关注呢个问题咁样。咁其实咧近两年咧，尤其系国安法出咗之后咧，教育局咧已经推行咗一系列嘅措施去加强爱国教育噶啦。咁今次咧，我谂国家喺嗰、那个法律层面、制度层面上面咧去讨论呢个问题咧，咁学界都期待紧嘅，即系具体嘅内容系点样啊，或者系 對未來教育局嘅對學校嘅一啲政策措施會唔會有啲調動啊、影響啊咁樣？咁其實業界都係關注緊，但係具體內容當然我哋未收到嗰個文本，暫時咧就好難做一個好準確嘅評論咁樣。 嗯，不過聽你咁講，係咪即係現時已經有唔少一啲其實同外國教育啦，或者國安方面嘅內容已經喺中學嗰度已經係做緊㗎啦。如果再真係落實埋呢個草案嘅時候，你自己預估啦，可能會有一啲再。有啲乜嘢嘅唔同呢？其實喺譬如喺課程上面，或者頭先你都講到可能涉及到一啲課時上面咁，呢啲好具體嘅情況，你自己點睇呢？ 嗱，我諗咧，其實咧，你話愛國教育咧，喺又或者我哋香港經常叫國民教育，或者係以前叫公民教育又好，或者近呢兩年強調國安教育又好，或者我哋講歷史文化教育好，其實呢啲咧都係我諗都係愛國教育一部分。咁喺呢兩年咧，其實自從喺2019-20年嗰個政治社會事件之後咧。教育局的而且確咧喺方方面面都做了很多改革，包括課程方面的改革。譬如舉個例講，以前高中的通識科同埋初中的生死科，咁其實都是做了很大的調整咁樣。咁另外都喺透過不同的學科十幾個學科入邊咧，滲透嗰個國安教育的一啲元素。咁當然呢啲咧都是一個好初步階段啦。咁教育局亦都公布了一啲國教指標啊，咁樣個國教績效指標。咁當然而家都係起步階段，咁我覺得咧，而家喺學校目前嚟講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嘗試起步階段啦。咁如果係政策能夠喺嗰個法律制度層面上面更加明確去規定咧，咁我諗咧，而家咧可能即係話包括唔同嘅政府部門啦、社會各界啦，當然都包括學校嘅職責啦。咁我諗喺如果能夠係再明確啲咧，喺法律層面上面咧，去要求學校咧，或者係社會各界大家一齊去做咧。咁我諗可能會更加明確嘅。而家其實好多措施咧，係用一種所謂指引嘅形式，或者係一種鼓勵嘅形式去推行。咁啊，具體點樣執行咧，其實都好睇校本嘅。咁好多亦都係各方嘅一啲檢查制度咧，其實都係比較一啲表面或者形式化嘅一啲檢查嘅。咁呢度咧，如果長遠嚟講咧，我覺得如果國家如果能夠喺呢個時候立法咧，對成個唔同嘅一個。即係社會各界，包括唔同嘅政府部門之間嘅角色啊，能夠界定清楚啊，咁樣，咁我相信亦都會引起大家社會各界對呢個國民教育或者愛國教育嘅重視啦。 OK， 但我就想知頭先你提到話啊，而家可能做一啲國民教育或者愛國教育，好多時候都可能用一個指引或者鼓勵嘅方式啦。但係呢個唔係更加好咩？校本方面有更加大嘅自由度，例如可能考慮到。譬如學校的教學理念啊，或者某一啲即係學科，譬如重視體育多啲嘅，可能或者重視科學多啲嘅，咁佢哋可能課時嗰度擺多一啲，即係唔係唔教外國教育，但係可能個彈性上面擺學校嗰度，咁唔係更加好咩咁？ 嗱，你其實講校本啊，講彈性啊，講民主化呢、這個講上嚟就好好聽嘅。咁但係我覺得外國教育係一種高尚嘅情操咧，亦都係每一個。作為每一個國民咧，應該具備嘅一啲基本嘅素質，呢個係需要培養嘅。咁但係而家喺過往香港嘅教育制度下邊咧，校本管理政策下邊咧，其實就係好有彈性，足夠嘅彈性俾學校去專業決定嘅所謂。咁呢度亦都令到咧好多時咧喺推行愛國教育嘅時候咧，出現到多阻力嘅，因為呢個咧由政策去到一啲執行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咧經過好多好多一層又一層。咁呢度亦都有一啲辦學團體嘅唔同嘅辦學理念啦，或者係校長老師唔同嘅理解、唔同嘅演繹。咁喺而家嘅咁樣嘅情況下面咧，變咗好多政策，尤其係外國教育有好多政策、好多理念咧，其實係冇辦法真正落實到學校嘅。咁呢度咧亦都係正正頭先所講啦，外國教育其實就唔係一個咩新鮮嘅事物。咁但係咧，我哋講咗二十幾年，回歸廿幾年咧，其實都做得唔好嘅。咁我哋都知道一連串嘅一啲政治社會事件，其實就影響緊香港而家嗰個情況。咁所以咧，從嗰個過往嘅睇翻咧，我哋睇到咧喺外國教育嚟講咧，喺香港嘅千幾間中小學嚟講咧，其實執行上面咧係的而且確個效能係麻麻地嘅。 Okay. 在这里需要去检讨改善，咁所以我觉得是需要再，如果能够从中央政策层面来讲呢，去加强整个社会或者政府各个部门去对学校的一些发展，即是那个职责上面加强一些指引啊、监管啊，或者是负起更大的责任。我举个简单例子呢，譬如而家话开发校本教材，或者是而家是那个出版社开发教材，咁但是其实呢，你都知道爱国教育、国民教育这些教材呢，如果在坊间来讲呢，或者网上是多的事的。咁但是呢， 其實咧就缺乏咗一啲比較有啲比較正確嘅一啲政府主導嘅，或者係一啲政府帶頭去開發嘅一啲中央嘅課程啊，一啲教材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咧都政府嘅教育局咧都需要承擔多啲嘅責任，就唔能夠純粹係靠一個指引、靠一個政策鼓勵或者靠一啲。資助咁就已經係解決呢啲問題嘅。 講到除咗話喺中小學啊、大中小學嗰度啦，根據今次愛國主義教育法嘅草案嘅重點，都話譬如包括建立愛國主義教育相關嘅課程啦，針對各年齡學生嘅特點啦，佢都針對到唔同群組嘅職責嘅。譬如佢講到話未成年人嘅父母應該將熱愛祖國咧係融入家庭教育嘅咁，呢、這個你覺得適唔適合香港嘅家長，或者具體點樣做到呢樣嘢咧？ 嗱，當然而家嚟講咧，香港喺呢、這個家長嘅教育上面咧，我相信家長係孩子教育嘅第一個責任人，學校係第二個責任人啦，社會係第三個責任人啦。咁家長以前咧，佢就比較忽略嘅。咁亦都當然咧，亦都家長嘅工作咧要做咧，亦都唔容易，亦都呢個需要社會，尤其係政府部門嘅一啲工作啦。學校方面咧，其實喺教育局個國教指標、個職校指標入面咧，其中有一項咧，其實已經係提出咗呢個家長教育，希望學校咧能夠喺國民教育、國安教育上面咧，對家長咧即係做一啲相關嘅培訓啦。咁、所以都提到一樣嘢咧，其中一個職校指標就話要為家長舉辦一啲至少一項與國民教育相關嘅活動。咁呢度我諗咧，對好多學校嚟講咧，都可能係一個起步或者一個挑戰嘅。咁未來點樣做呢？咁呢個就需要將社會各界一齊去探索啦。咁如果係法例上面規定咗嘅，咁我相信呢喺政府尤其係教育局嘅職責，或者學校啊，或者政府唔同部門啊，點樣去做好家長教育工作，呢度需要大家一齊再去探討啦。 好啊，唔該曬黃晶雄校長同你傾到呢度。黃晶雄校長就係創資中學校長，講到有關於呢個就係愛國主義教育法啊，咁啊全個文章係38條嘅，咁啊而家就係話呢個草案做一個嘅諮詢公眾嘅一個嘅階段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咁啊聽日咧會繼續千禧年代嘅，再見。